讯息，刻意散发吸引力。这心再三压抑，绝不多想刺激。只爱真心结识，找到最爱的价值。平凡孤单的我，永远不想出错，只想一生一个。 平凡。